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对参加秘密战生存下来的队员没有安慰，也没有埋怨，只是沉默地对自己有些指责。然而张贵刚却把一腔愤怒和强烈的不满发泄到史希健这个公安局长身上。 市里的一个缉毒科普会议非拉我上去，到底什么意思？在我秘密部署完零点缉毒行动后，仅仅10分钟就有人向佤邦发出了信鸽，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呢？ 史希健温柔平稳的性格被激怒，指着张贵刚的鼻子反问： 你是在怀疑我？我还没说你呢，你擅自离开会场为什么？狗亚雄带领的21个人出发前被切断所有的通信，只有你有时间，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为什么副市长主持的会都留不住你呢？ 张贵刚气得上前一把抓住史希健的衣领，本来高喊的声音压得低低的，从牙缝里说： 我的保险柜被偷了，那份关于佤邦的秘密档案被盗了。 史希健大声叫道： 什么？你放开我说。 这时办公室主任陈传来闻声推开局长办公室一扇门缝，关切地问： 史局，你没事吧？ 史希健扯了扯衣服，回头看了一眼陈传来： 没事。对了，你马上传达我的命令，让监听室和档案室严密守护秘密，发现任何异常立即向我报告。 哦，明白，我这就去布置。 陈传来转身离去，史希健上前走到门前，把门关紧后扣上，然后返回到张贵刚身边，用一种深邃而痛楚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张贵刚，一句一句地问： 我们局里有内奸，这是肯定的。张铁勋在死前一个字没说吗？ 我说过，张铁勋秘密和我在密林接头，没人知道，他遭到了暗算，死前已受伤，狗熊突然袭击，死前只说狗熊二字就死去了。 狗熊？史希健想了想又问：这次传递的佤邦在打洛河零号区毒品交易的情报，是在佤邦的卧底代号鸽子提供的吗？ 是的。 在我们局里有谁还知道代号鸽子的卧底情况？ 从3年前鸽子开始卧底到现在，只有你和我知道。 鸽子和卧底张铁勋之间知道吗？ 绝对不知道，是不同时间不同战线的卧底， 他们所对应的只有我。 张贵刚补充说，副队长苟亚雄和中队长卢卫平只知道在瓦邦里有卧底，是谁不知道。 还有这次缉毒行动变成了惨案，是我们具有史以来最黑暗最失败的。从活着回来的人看，你认为谁最有嫌疑呢？ 卢卫平左臂受伤，差一点打到心脏，苟亚雄和费兴龙都有嫌疑，包括你。 好好好，包括我也包括你。那就组织一个第三方的调查组开始进入调查吧。 史西健不耐烦地站起来，不安地走动着，显得有些烦恼。那一刻安静极了，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凝固般，让他们俩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张贵刚和史西健心里明白，他俩心里都憋屈着，又都在赌气。此时张贵刚站在局长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金三角毒品制造点以及毒品秘密交易地域图前，紧盯着那一处处他熟悉的地名，陷入了沉思。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史西健不时的大口抽着香烟，抽不下去了，才把烟蒂使劲按灭，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这个惨案惊动了省厅和公安部，我想用不到一天就会有调查组来扳红，咱俩应该有个思路和方案，尽早破案，挖出公安局内部的卧底。 我不管惊动谁，也不管什么组来调查，我都会查个水落石出。 张贵刚指着那张地图一字一句地说， 从短短2天发生的失败案件来看，在边境密林3号区，张铁勋只差一口气就说出了隐藏的那个人，可却遭到了暗杀。在打洛河畔的秘密缉毒行动又一次惨败，死去了那么多战友，不仅泄密，而且反遭瓦邦的包围。谁有这么大本事？让我吃惊的是，在我们内部的这个内奸，而这个我们身边卧底的家伙，不是一般的缉毒警察，起码是中队长以上，甚至是在你局长办公室周围的某些人。 你还怀疑办公室的人？ 你认为呢？不应该吗？ 张贵刚打断他， 健子，你是局长，我是缉毒大队长，凡涉及秘密行动的方案只有你我知道，包括在瓦邦的卧底，那么我们俩就应该清醒清醒。你身边的人谁有可能？我身边的人谁最可能知情而传递情报？这2天卢伟平和苟亚雄以及费新龙都参加了秘密行动，卢伟平和费新龙2次都参加，2次都失败。苟亚雄在打洛河畔亲自指挥，卢伟平受伤叫着要打过去追击，被苟亚雄严厉制止。 苟亚雄的指挥没错啊，过境追击必须和对岸军警有协商才行。史西健思索后平静地反问，为什么事先没和缅甸军警沟通呢？张贵刚没有马上回答，转身走到史西健身边，带着一丝不安说， 是啊，秘密行动又是那么紧急， 况且这个消息是我们在瓦邦的卧底提供的，没有和对岸军警联系，看来是个错误。在缅甸军警中还有我们培训的人，稽查科长尹朱生还是华裔后代，我们合作成功多次的有信誉的朋友。你就没让他去帮助悄悄查下瓦邦吗？史希健在提示，又像在思考。你是在怀疑瓦邦卧底的代号鸽子？不可以吗？史希健反问。这次信息情报直接导致缉毒警察惨案，你认为出自哪里呢？尹朱生，我带出来的。张贵刚自言自语，他祖籍湖南，在缅甸已经是第四代了，机智有胆量，有责任，还有功夫。我把他忽视了，看来在缅甸只能重用他了。我要再查查在瓦邦卧底的鸽子。还有，关于你的秘密档案被盗，我已经安排侦缉科的人在秘密侦查，可以缩小在公安局内部。史希健小声说：“看来，只有我们俩能合作了。现在社会关系太复杂，这些年进入公安队伍的人也有各种社会关系。对于有些人，权力和金钱看来比秘密还重要。”我来排查办公室主任陈传来。卢伟平和费新龙一直跟我在秘密办案，知道的事也最多，难道他们中间有谁泄密吗？张贵刚反问。卢伟平受伤，我在出发前是对他有专门交代的呀。史希健问，狗亚雄在出发前找过你？找过呀，就在他离开我办公室十多分钟后，我发现保险柜里的秘密档案丢失了。张贵刚拍着自己的脑门，自责地骂自己：“哎呀！”随后我开车出发时，看见了那只深灰色的信鸽从公安局上空飞过。我观察过，他娘的，我就没有引起重视？你说，这是狗亚雄单独第八次执行缉毒行动，这是他第二次失败啊。那一次三个人也在打洛口岸四号区与瓦邦交易毒贩发生火拼，两个人死了，只有他活着。张贵刚说，当然活着不一定就有嫌疑，可这一次太让我感到吃惊了。正说着，电话铃声响起，而且响铃急切。史希健快速接过电话，预感到了什么，轻声地说：“我是史希健。”“ 什么？再说一遍。” 张贵刚两眼睁大，不知有什么情况，也紧张起来。史希健放下电话，转身对张贵刚严肃地下达命令：“同样零点，在打洛口岸四号区，也就是偏东南10公里处，发现有两个接货人携带18公斤海洛因，已经进入云南地带。张大队长，这一次你亲自带人给我把这两个人抓住，无论你用什么人什么手段，不用给我报告，我只想抓住人。记住，我要活口。”在这个关键时刻，史希健最信任的人还是张贵刚。最重要的是，现场抓住携带毒品进入云南进行交易的人，也许能打通不解的环节，找出隐藏在公安局内部的卧底。张贵刚开始了行动。18公斤海洛因进入云南，这绝不是瓦邦一伙人干的，肯定还是军哥帮有货进来。张贵刚在缉毒指挥中心对身边的费新龙一条一条的部署：“赶紧和所有检查点联系，秘密派出稽查队严格检查，对每一辆车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孕妇，都要过一遍，绝不能放过。第二，派出边境巡查小组，顺着打洛口岸的50公里沿线，包括河畔、森林、山脉，哪怕每一条小路都重新排查，一定要查出交货和接货的痕迹，特别是对接货的每一点痕迹都不能放过。第三， 立即通报四川、重庆、广西各公安缉毒值班室，保持24小时联络。 我马上去办。 费新龙又补充了一句：“张队，我刚去警察医院看了卢伟平，他让我给你带句话，零点接货，是个阴谋。” 张贵刚警惕地问：“ 谁在医院看货？” 上午9点，狗亚雄刚去医院，他安排人在看护。 费新龙说着转身要走，这时史西健手里拿着情况记录本，大步朝指挥中心办公室走来。 有新情况。 史西健说着走到一座立体地图盘前，手里拿着一支红色激光笔，边指点边说： 刚刚从一线接到情报，昨天0点在打洛河岸前后10多公里有2处毒品交货成功，并且在天亮之前秘密进入了我们的陆地，不仅躲过了哨卡，而且已经往四川和重庆方向扩散。 贵刚，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阻止进入的毒品分流扩散，以最快的速度抓获这两批带货物的人。 我明白了，现在看来缅甸的毒枭在打洛河畔精心策划了一次绝妙的毒品交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毒枭得逞了。 张贵刚冲着史西健说： 你我都被蒙蔽了，立即采集事发现场线索，老子要仔仔细细看个究竟。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小队打洛周围，武警和边防人员已经封锁了事发现场，马上出发。 史西健说着欲拔枪要走，这时监控中心专业女技师吴小芳拿着一份监测记录匆匆跑了过来，冲着史西健报告： 局长，我们在监控监听中发现有一个新的网络程序病毒一直在干扰掌握我们公安系统，并且有一种超强的网络操控啊。 史西健焦急地问： 到了什么程度？ 能进透我们公安指挥网络系统？ 吴小芳说： 已经进入了板红公安指挥系统，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在36小时。看来缅甸佤邦或军哥邦那里一定有国际网络高手。 张贵刚听后心里一震，感到他们在缉毒领域多年反而被对方控制了。他急切地对史西健说： 我们被动了，马上向公安部报告暂停网络指挥系统，必须派这方面的高人来。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史西健心急如焚，他深知他这个公安局长面临的不仅仅是整个金三角的毒品战场，而且还涉及全国毒品的流散，甚至泛滥于世界各个角落。他大声冲着办公室主任陈传来喊道： 传来，你立即把这里的情报上报。对了，我们的缉毒网络安全遭到破坏，去吧，赶紧上报，越快越好。哎，回来。 史西健突然觉得涉及网络专业和安全，便下意识地喊道： 网络涉案问题还是让吴小芳写出报告，由监控中心上报公安部。 明白。 陈传来大步走出。史西健走到吴小芳身边小声交代： 记住，拖住对方，在网络监控上还和以前一样，不要让对方发现我们的异常，赶快直接请求公安部网络专家来解决。 局长，我立即去办。 史西健看了看手表，小声对张贵刚说： 带上费新龙，我们到打洛河现场。 情况越来越复杂，公安部内部情报泄露，所有指挥系统恐怕都被大毒枭监控，这让史希健倍感压力和责任。此时他只有依靠张贵刚深入事发现场，边查看边分析，希望能查出破案的线索。忽然空中掠过一只深灰色的鸽子，张贵刚掏出手枪，边说了一句： 又是那只信鸽， 边朝信鸽打了一枪。随着一声枪响，那只深灰色的信鸽扑闪闪地落了下来。史希健对张贵刚的行为有些不解，只见张贵刚跑上前，右手把枪往枪夹一插，左手捡起那只信鸽，从鸽子的右腿套环里取出一个卷过的小纸条，递给了史希健，什么也没说，但眼神里已经透露出缉毒警高度的警惕和智慧的目光。史希健仔细打开那个卷成小圈的纸条，白纸，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图案。这让史希健深深感到了缉毒警面临的危机。张贵刚从随身携带的多宝箱里取出一只带有药水的棉棍，轻轻擦拭白纸，还是什么都没出现。这是个信号啊，一个只有对手知道的空白信号。史希健又问：那天你看到的是这只信鸽？ 没错，是从公安局周围放飞的。 张贵刚压低声音说： 离我们很近。 史希健果断地下令： 太可怕了，走，赶紧去达洛河现场。 张贵刚点了下头，顺便把那只鸽子用一个塑料袋装上，放到了后备箱里，小声而坚定地说了句： 我会找到放飞它的主人。 越野车沿着中缅边境向达洛河岸飞驰，费新龙驾驶着车，一身的劲儿仿佛都发泄在了越野车上。窗口飞驰而过的棕榈树和茂密的芭蕉林，似乎给闪动的玻璃涂上了一层绿色。车后座，史希健和张贵刚各自思索着这两天发生的种种离奇的事件，对每个人每个细节他们都在过滤分析。是谁在第一时间知道他们的行动呢？张贵刚在心里反复琢磨。 公安局内部有鬼，会是谁呢？ 史希健眯着眼也在思考问题，他从脑海里盘算着这几个月来的一些现象。金三角一带毒品在骤增，通过云南边境各个口岸伪装进入，已经是传统交易接货手段。现在发展各渠道流通，网络快递化整为零，通过运输多种物资隐藏，还有走河运、海运，经打洛河、兰江河以及湄公河等多条细流江河，运送来自金三角的几十种各类毒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